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 Echo 老师，欢迎您 Echo 老师。 Hi everybody, I'm so happy to be here with you guys and to share IELTS and also a bunch of touching stories。 很开心又一次来到这里和 Larry 一起跟大家去聊雅思，然后还分享一些让人暖心的故事。 Echo 老师最擅长的就是雅思的口语题了，那么今天呢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人物相关的口语题，并且告诉我们怎么去准备这些雅思口语题哈。 没错，上次呢我们分享了一个口语题目是 Describe someone who is a good parent，描述一个你觉得是很好的家长的一个人。那么今天呢我们又会分享一个故事啊， From a really common girl from America， 一个来自于美国的很普通的女生，她的让人很暖心的故事。那么这一个故事可以回答上次的 A good parent， 一个很好家长的题目。同时呢今天其实也想跟大家去讨论一下，哎，我准备这样子一个 material， 准备这样的一个材料可以去回答很多的问题，那么我们来聊聊题目的变通性。所以今天又带来了两道新的题目。 这两道新的题目是什么题呢？第一个题是 interesting people you meet， 就是你所遇到的有趣的人，让你去描述一个人他是非常有意思的。 哎 yes， so in this question you should talk aboutwho this person is, and what this person does, and why you think this person is very interesting, and also what you want to do with this person, right? 要描述一下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做什么，同时你为什么会去觉得这个人是有趣的，还有的话，你想跟这个人去做什么。听这一系列的题，如果你有听到上期的题目的话，你可能会去觉得很熟悉。 上期的题也是一样的，让你描述一个好家长，也是这几个小问题。他是谁，做什么的，你为什么觉得他是一个好家长。所以你发现吗，其实雅思口语题叫第二部分，让你根据问题来描述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儿，基本上套路是差不多的，让你描述是什么或者是什么人，然后呢为什么， 然后你对这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或者他为什么会去感动到你，影响到你等等。 对， 那么同时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类似的题目啊，叫 childhood friend， 一个儿时的伙伴。Right, so you should describe a childhood friend of yours. 描述一个你小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同伴伙伴。So you should say when you met him or her. 你什么时候遇见到他的 ？Where you met him or her. 你在哪里遇见到他 ？What you did with him or her. 你们在一起做了什么，或者你们那时候常做什么 ？How you felt about the friend. 你对这个朋友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所以你会发现。基本这些小的思路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回答这些 subtopics 这些小的分类问题的时候思路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可以理解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可以用你准备好的材料变通着去说的时候，那么你可能会去调动更多的资源，或者说你可能会把问题回答得更充分，会更理想更流利，因为你用你排演过很多遍的练习过很多遍的 material 材料再去回答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这几个问题就让我想到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新闻课，然后老师就让我们写新闻，有一个 5W 加一个 H 的说法。 Yes， W 指的就是以字母 W 开头的这个提问词， 没错， 像什么 when、where、what、 why、 who and why。 Yes， 那么一个 H 呢、right. 就是 how， 大家如果平时遇到一些 有意思的人或事儿的时候呢，就以五个 W 加一个 H 的方法问一下自己能不能说出英文来。 Yes, 完全没有问题。而其实刚才 Larry 去说到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再去描述事件描述人最基本的逻辑和、哎、最基本的可以去依托的表达方式。 没错、啊嗯、 好， 那学习完了今天这些技巧呢，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话题中来，来看看今天这个话题怎么去回答，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学习材料。 嗯， I really enjoy the story because I think it's like really heartwarming.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是因为我觉得它会特别让人觉得很暖心。哎、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是什么，那我们就请 Larry 给大家朗读一下。 好的。 My parents had me young, so my grandmother raised me. She was already retired when I was born and started working again just so she could provide for me.Her favorite thing to say is, I've got your back. Whenever something really good happens or something really bad happens, she would send me a card that says, I've got your back. We live together, but she actually mails the cards to me. 好，我把这段范文给大家读完了。这段话不长哈，也就是一分多钟的时间、嗯、正好也是雅思口语回答问题的一个规定时间。 嗯嗯，对，雅思口语回答问题的话是我们准备一分钟，然后自己要去说两分钟，然后那么我们看一下，哎，我们自己去说的这两分钟能不能从这一期节目，或者说甚至可能有些朋友听到过上期的节目里面获得一些经验，或者是获得一些至少是语言表达上的帮助、嗯、 没错。 好，那我们就老规矩从头开始，然后再去捋一下这个故事。 我再插一句啊，就这段话呢正好是可以用在两个话题中的。 嗯， 一个话题刚才提到的就是你 童年的朋友。 没错。 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你觉得有意思的人。 嗯， 所以呢今天这段话呢就是你童年所遇到的一个有趣的人。 嗯、啊、没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My parents had me young. 我的父母呢很年轻的时候就生了我。但是在这里面他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达， 对 had me young。 我一开始也不太理解什么意思、 right. My parents had me young， 我以为是我的父母有一个年轻的我，对吧？因为我那是很奇怪，我肯定比我父母年轻嘛，他们生的我，我肯定年纪比他们小、 yes. 对吧？所以一开始我这句话就看不懂什么叫做 my parentsHad me young、 嗯啊、Yes， 那么所以其实 My parents had me， 他们生了我，所以除了 instead of giving birth to somebody， 我们知道有一个词组可能叫 give birth to， 那我们直接可以去用 had somebody。 Had 是 have 或者是 has 的过去式，那么我父母生了我， My parents had me、right? young， 然后那么我们去做了一个补充说明，很年轻的时候、 嗯、 然后哎，很年轻的时候生了我， 那也就可以理解为 My parents had me when they were young. Exactly. This is the complete sentence. 这是一个更完整的句子，然后那么在口语当中的话大家可能就会去把它再去更精炼的或者更简洁的去说出来，慢慢就形成了 My parents had me young。那么这个表达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而且是很生活化或者说很常用的一种表达，那我们看看生活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模式类似于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可以找一个例子， You have to eat sushi cold. You have to eat sushi cold. 哦，就是你一定要吃冷的。 哎，就是 寿司。 哎，寿司是一定要冷着吃的，所以你看、 哦、 eat sushi 是哎吃寿司，但是冷着其实也是放在后面的 cold、嗯哎、那么也就是说你必须得是冷着吃寿司、 嗯、 要不然加热多奇怪，是吧、哎、那么所以是 You have to eat sushi cold， 那和我们这个例子 My parents had me young 其实是一个结构。 哦，就是把修饰的成分放在最后了、啊 哎、这个形容词然后去做补充说明。 好、 right? Yes， 我们继续来看。 So my grandmother raised me、 嗯、grandmother这个不奇怪，是吧？ 外婆或者是我的奶奶、嗯、 没错、 啊、在英文里都叫做 grandmother, grandmother、 嗯、我的祖母把我养大了、 嗯、For short we can say my grandma、right? Raised me R-A-I-S Raise The past form is raised、right? 哎、我的祖母把我养大。 She was already retired when I was born and started working againJust so she could provide for me. Okay, so this is a bit long sentence. She was already retired. 她当时已经退休了。When I was born, 当我出生的时候。那么在上次我们其实也有提过，当我们去说时间的时候，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更容易去用事件去表达时间，那么这时候就更容易去说一个从句出来。 When I was born, right? 比如说如果你只是说简单句的话，你可能会去说 She was already retired that time. She was already retired that time. 其实就不如 She was already retired when I was born. 信息会更全面一些。 OK, 然后再看后半句，And she started working again just so she could provide for me. 虽然那时候退休了，但是为了能够照顾我，供我穿，供我吃啊，所以呢，她又重新开始工作了。 嗯、yes. So start doing something. She started working again, right? 哎，再一次的开始去做某事。Start doing something, 开始做某事。她开始又一次的工作了。Just so, 其实是一个小词。Just, 刚刚那个词、哎、So, 是如此、Just so, 其实合起来是一个很小的词组，然后那么表示为了 In order to, 等同于 so that。 那么所以在口语当中 Just so 经常会去、哎、为了表达这样的话，或者说为了怎么怎么样，然后去用到这个表达。好，那我们再看 Just so, 那么为了什么呢、哎、She could provide for meProvide for somebody、哎、那么其实就是供养某人，或者是养活某人，然后或者说、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赡养，我们也可以去用这个词 Provide for the parents、right? 父母对孩子的抚养也可以去说 Provide for the kids、right? okay? So bring the bread to the table、right? okay? 所以 Provide P-R-O-V-I-D-E 提供这个词，然后那么再加上这个介词 for Provide for somebody 就表示养某人， 对，就是提供的意思，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学、所以就是养大你的意思、 Yes, 好，再看后面那句话 Her favorite thing to say is I've got your back、这个很有意思啊。 Yes, 她最喜欢说的一个事儿呢，一句话就是 I've got your back。 什么叫做 I've got your back？ Okay, I've got your back, okay? I've got 其实是表示我有什么什么，比如说、well, I've got a water here, I've got a Coke here, right? Okay? 哎，我这儿有杯水，或者我这儿有个可乐， right? 好，但是 I've got your back, 我有你的背，然后那么这个其实是什么呀？当一个人有你的背的时候，其实是他站在你身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口语表达里面的说我挺你，或者说、哎、我总是支持你、或者说、哎我永远在你身后，这样的一个意思、So I've got your back， 一直在鼓励他、永远是在激励他说这样一句话、I've got your back、 哎、 就好像有一些家长经常对自己的孩子说、你是最棒的、 哎、Yes, right, 但这个更多是我能去做什么，就是、哎、我永远站在你身后，就你需要的时候 I've got your back， 你有我呢，对吧，我挺你。 OK， 那么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达，然后大家可能会很轻易的就略过了。 Her favorite thing to say is、哎、她最喜欢说的事是什么什么，因为这样的一个表达大家一听可能很容易懂，她最喜欢说的事是什么什么什么，但当我们自己用口语表达的时候，我们可能经常会去说的是 She always says，Right, 哎、可能比如说经常忘了加三单的朋友们可能还会说 She always say 什么什么，但是你换一种方式，你的语言可能就灵动很多，或者地道很多。 Her favorite thing to say is 她最喜欢说的事是什么什么什么 right, okay?、哎、那么这个表达你可以直接扒下来去放到自己的句子里面，可以多用。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去说到的是听读和说的不同，那么听读其实做到你实际就好、哎、你能认出它，你能听出它就好，但是说的话、哎、你在要实际的基础上还要不断的去使用它，然后去替换掉你一些常规去用到的一些很简单或者基础的词。 对，说话是一种艺术、啊哎、是一种再创造，而你读和听都是输入，但你一旦到口语部分就必须要变化不同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来润色你的这个口语的表达啊。 Yes。 And 后面我们再来看。 So let's continue. Whenever something really good happens or something really bad happens, she will send me a card that says, I've got your back. Yes. Oh, so sweet. 不管好事发生的时候还是坏事发生的时候，她总是会给我寄张卡片说我挺你。所以在这边有一个很有用的表达，或者说很常用的表达， whenever, right? 不，无论什么时候。那么whenever something really good happens, 然后 something really good, 或者 something good 是表示好事的意思。在这个简单表达当中，其实也是有一个思维的不同。当我们说好事的时候，然后大家会常说的是 good things,right? 那我们可能会去说 when good things happen or bad things happen, 一听就会去觉得浊很多哈。那么如果要换一种方式的话，你换成 something 再加一个形容词怎么怎么样、right? 那么表示这类的事情，比如说好事 something good, 特别好的事 something really good, right? 坏事 something bad, something really bad, right? 好，我喜欢吃甜的 I like something sweetRight? 我喜欢吃酸的 I like something sour、right? 所以这是一个可以去做成一个小模板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就表示什么类型的事儿。然后、something good, something bad、right? Okay, whenever something good happens, 当好事发生的时候 or something bad happens, 或坏事发生的时候、那么其实就是 no matter whatRight, 不管怎么样 right? 或者说不管发生了什么 No matter what happens She will send me a card 她会给我寄一张卡片那么寄卡片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动词词组 Send somebody a card 比如说 Larry 给女朋友送一束花然后我们可以去说 Larry sent A bunch of flowers Yes To my girlfriend Exactly、 okay. right? Send flowers, send card 好那么卡上说其实有的时候会发现你常常说不出来的一些词到英文真正他们去说出来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对 那么比如说有的时候学生会去问我老师这上面写着这告示上写着或者说这本书上写着什么什么然后这个该怎么去说其实非常简单 That says right 上面说什么什么什么 上面说说什么呢他说I've got your back 还是那句话、就是他每天会说的那句话、也会写在那卡片上 我永远挺你、 Yes 尤其是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然后这个祖母永远会去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表达他对他的支持或者他对他的理解好但是最有意思的是后面一句话 We live together but she actually mails the cards to me 好其实我们是住在一块儿的、 right? 但是这些事儿发生的时候他每次还是会去跑一趟邮局然后把这个卡去寄给我 就是有一种腼腆的感觉仪式感, 仪式感 对仪式感然后那么这种仪式感其实也带给这个女孩子很多的温暖哈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亲人 She's really interesting 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同时对于这个姑娘来说她可能也是一个Really good childhood, adulthood friend. 没错。 儿时的朋友或者甚至是长大的朋友。因为 because they're not like, you know, exactly the traditional grandmother and like granddaughter relationship. Yeah, they're more like, you know, friends, also like heartwarming friends and a family member, right? 没错。 Yes. 他的祖母就是他童年时的朋友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这样童年朋友和有趣的人这两个问题两个人物话题都可以描述了、 对。那么如果要是有考试需求的朋友们的话那么在这边也可以去把话题变通着去说同时再去记得点一下题那比如说如果我们是有趣的人的话然后我们后面可以去加一句说 She is the most interesting and heartwarming person I've ever seen in my life right 她真的是我见过的最有趣的或者是最暖心的朋友那么如果我们会去回答的是 childhood friend 儿时的伙伴的这样的一个题目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去加一句 She's my grandmother Also, she is my best childhood friend、right? 她虽然是我的祖母但她 他也是我最好的儿时的朋友。那么，哎，这样的话就可以越缺扣题了。 还有很多题也可以匹配， 当然， 比如说像童年往事，不是说童年一个人，而是说童年的一件事儿。那么其实说人就是说事儿嘛，所以刚才这段话就是可以用来描述童年往事。 没错。 同时呢，你也可以描述一个老人，哎，他的祖母肯定是个老年人。那么当题目中让你描述一个 an elderly person 的时候，你就可以说这一段话也是可以的哈。 没错。然后那么包括上回我们说的题目是，哎。Good parent， 那么绝对他的祖母是一个很好的家长，对他来说， 对，他是一个很好的监护人。 哎、yes, right, 所以这是一个思路。然后，如果要考雅思或者甚至是托福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用这样的思路，然后去准备一些人、事、物可以共享的一些话题。然后，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因为我们说事的时候不得不说到人，然后说人的时候也必须得去说到一些事儿。然后，那么这些事儿大家可以再去准备的具体一些。然后，那么在后面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去分享这样的方式。 其实口语话题并不难，刚才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一段范文呢，单词都很简单，只不过有一些句式你想不到，但一旦你想到了，你用起来其实 一旦你知道了， 对， 然后，哎，我们就会使用了，那么你的语言就会去变得越来越地道。 对，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读一遍今天的这一段话，这个时候呢您再记一下其中用到的一些比较好的比较核心的一些句式和单词。My parents had me young, so my grandmother raised me. She was already retired when I was bornand started working again just so she could provide for me. Her favorite thing to say is, I've got your back. Whenever something really good happens or something really bad happens, she would send me a card that says, I've got your back. We live together, but she actually mails the cards to me. 好，把这段话读完了。 那么大家现在的，哎，记忆可能又会去被刷新了一遍，然后可能会，哎，更有复习的点了。那我们这时候再去把里面一些核心的词拿出来去说一下， 对， 哎， 挑出来考考大家，哎，您是否能够掌握好。 那么我们来看第一个，这对夫妻很年轻的时候就生了孩子，那么我们可以去说 had a child young， 哎， had me young， yes, had a child young, had me young, right?其实我们刚才还通过这个词组去做了一个，哎，词组的延伸。然后呢比如说，你必须冷着吃寿司是吧，哎，你得冷着吃寿司，或者是寿司要吃冷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说什么 eat sushi cold, do something, 再加一个形容词，哎，这样子一个模式。 好，再考大家一个词，这个词也是非常的实用和常见，就是养大某人，啊，当你描述童年回忆的时候，往往会提到自己的母亲父亲把自己养大，这个把自己养大，养大某人，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是 raise somebody。 那么 raise somebody up 可以吗， 哎，raise me up, right? 哎 yes 也可以， 哦，有首歌叫 you raise, raise me up, right? 但是其实是你把我 举起来， 举起来，或者说其实也有你挺着我的意思， 啊， 是吧，哎，anyway,那么当我们去说到 somebody raised me 的时候，然后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同类型的表达，就是 provide for somebody, right? Provide for somebody, 就是供我吃供我穿的， yes。 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然后也可以在微信上跟我联系，我的微信号是 Echo English, Echo 是 E-C-H-O。 今天节目就是这一些，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您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次见。Thank you.